不由人一阵阵泪洒胸怀，青石山绿石水，花花是家爱，薛平的归好意思，孤雁归来。那王阿云在朝中观阿居太宰，他把我贫苦人那放在心怀，恨为何使内亲将我谋害苦害我薛平贵，所谓何来流连的下拴战马，无家见了那众大嫂，细问